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现在讲这个五重玄义，明体中用教。就是按照妙法莲华经的玄义解要，跟大家在一道学习。这个妙法莲华经玄义这本书，这是在讲经之前临时抓的来的，只有二三十本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用，那还不够。我们现在正在跟外边联系。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有一个译本是在长南，就是在这个大行善寺翻译的。那么这个《妙玄解要》这本书呢，就是在这个，就是在大行善寺印的。别个地方，特别是最近，讲法华经的地方也很少，研究这部经的呢，当然也有人，这别个地方还请不到。如果跟他联系，他就是马上就发运了，也有几天，那个看机缘啊，他这个也不重要。禅堂提一些要求，说是这个引磬也坏了啊。坏了吗？看坏的什么样子啊？能修吗？自己先修修。长柱上呢也没这么多的备货，没有备这么多，你们烤烤就坏了。我们过去用一把引磬，都用几十年了，也可能现在的东西的质量不好，一烤就坏。外边去联系。是的，这个法器，配合唱念，也要好。这个靠两把引磬呢，就是分上下板。而且这个引口基本上都是进口的，包括禅堂的像的，就是大殿的用的当壳。也不如法，太小了，还没有我这个巴掌大呢，那个也不好。我们想办法呢，都给他上一上规矩。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了，讲规矩啊，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这个平常禅堂是做十四支香啊，大期嘛现在是二十二支香。那平常做香呢，是平常不讲经的，上殿过堂做香出铺。现在这个一天当中加入一个讲经，要有两个钟点，那么同时他还有经前经后需要一点时间。这个长柱上按照大家的每一天的行坐的这个需要，所以从早上起来三四点钟就爬下来了，到了晚上要九十点钟才能够睡觉。 从我们现在的人的体力来讲，虽然住禅堂，不挑不抬不扛不背的，也要一个精神，也要一个体力来拖。就像走路一样，这个一天走下来，从早到晚，说中间不休息一下也不好。凡夫用功办道，这个身心也要把它调理好，所以中间有一个休息，不讲经下晚殿休息一支香，一般讲这两个钟点。休息以后精神饱满的做一这支养息香，说这个养息，养息就是休息啊，睡觉所以这个养息香，这个得利益的坐香的人很多，这也借助于这个修学也是个助道因缘。那么现在讲经了，4点钟下来，4点半钟，甚至于差不多快到5点钟了，就要上晚殿的，这个中间是没有休息的，下落晚殿就要这个吃放餐了，我们这个吃晚饭吃放餐了，吃过放餐回来进入禅堂，那么打站板讲开始下来以后做一个四支香，到9点钟开大净就休息。那么讲经什么时候休息呢？所以长度上考虑以后，把这个讲经期间中间休息的时间放在吃过中饭以后，就是5半香不做，5、4支香不做，做什么呢？休息啊。这个也要听经也好，坐香也好，也要精神饱满的。但是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个禅堂是以坐香为主，我不要休息，我就连轴转，可以啊，你这个精力达得到你就连轴转，我们也不反对。在长住上有个规矩向大家宣布，这个时间是休息的时间，你不休息，你坐香你也不能冲盹，听经也不能够什么打瞌睡，是的，说是中间吃过中饭不休息，他就喊呢，下了晚殿以后就敢吃不消了，喊吃力了，喊疲劳了，既然喊疲劳嘛，你就休息嘛，对不啦？冬天以坐香打气为主，夏天呢以学习的时间就是以学习为主，在我们这个学习冬才夏学嘛，这是合乎搞门寺的这个精神的。吃过中饭，如果你愿意坐香，你说这个我不叫你坐也不行啊，就是下了晚殿一样，我不要休息，我要坐，我要开过大净以后我不要睡觉，我要坐，那再好没有，是吧？休息是正常的那个是休息的时间，不休息那你是个人的自觉自愿说这个规矩跟大家说好，说大家要晓得。讲经就多了这么一个活动凡是出家众在家众参与这个讲经法座的，叫这个参与这个讲座的，出家众凡是到广门寺来 想听经的，那都要进堂，进禅堂，随众，上殿过堂，坐香出坡，听经，有五个内容，都共同遵守。在家的居士，他不能进堂常住上认可的来发心听经的，那么住在就是客单上，女众嘛有女众的客单，男众嘛这个客单就在客堂里下。既是来发心听经的，就不能说我就是来听经的。我什么事也不干，也不上殿，也不过堂，也不坐香，也不出坡，那个呢，常住上是不同意的。凡是来听经的，都要履行这个除了听经以外的其他四个内容，上殿都要上殿。搞门寺初会是有公事的，他不能上殿，比如看门的，他不能上殿呐。如果早上吃早饭的、烧饭的，他也不能上殿啊。诸如此类的，除了这个以外，都要上殿，特别是早殿。早殿有什么事情呢？过堂，过堂就是吃饭还要坐香，都要进堂去坐香，因为这几天的天气不好，我们还没找到事儿呢。有了事儿的话，还要出坡。这个马祖见丛林，百丈立青阁。一日不作，一日不事。我们是过的农禅生活。有人说我这个在家居士，你。来听经，在家的居士到广门寺来要听经，堂主上认为条件认可的，一般来讲呢要提供食宿费，出家中是没有的，因为这个庙嘛，寺庙嘛就是出家人的家一样，提供食宿费，有特殊情况的也可以不提供的，那护法居士呢，不能说我提供了食宿费了，我是来听经的，我也不上殿，我也不过堂，也不坐香，那也不行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，高明寺讲经也好，冬天打漆也好，都是我们本寺的自身活动，跟外界是没有干系的，并不是说我这个打漆这门敞开来，你们什么时候什么人要来就来，什么时候要来就来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讲经亦复如是，高明寺讲经是我们自己学习啊，作为高明寺的冬参夏学，跟外边的也没有干系。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佛法是普利的是共修的，那有少部分人向往高明寺，有个别的来参加打打漆，或是来参加听听经，那个呢，我们要根据条件，根据人员的限制，这是有限制、有条件的吸收的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说这一点呢，要弄清。那高明寺做什么佛事？我们不发通告，不发通告的，这是一点。这个常住上是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，什么事情都有规矩。讲经进入讲堂以前，一概都要进入禅堂，由禅堂里向依次序进入讲堂听经。进入讲堂的门就是我们底下前头这个门， 啊，不能够抄近路，走方便门。我们现在是《法华经》啊，走真实门呐、啊，这不得方便了？这开权显实了嘛，哪有方便的？特别是，就是底下这个小厨房，我们这边有个厨房呢，啊，这有个门呢，是上这个楼梯的，啊。那个房那个地方那个楼梯呢？上楼梯那是女众住的，啊，任何人不允许从这个地方经过到讲堂里上来，啊，这个常常有界限的，你爬那个楼还不好爬呢，啊，为什么爬那个楼呢？还有个别的，不坐香，我今天是亲眼看到的，我这也是明察暗访啊。哎，没的事儿我就晃晃，我说夜里开过大镜，我也去晃晃啊。我今天跑到原田是西方镜，你们有个别的女众，9点钟，没进禅堂坐香。我今天把这个规矩跟大家说了以后，每个人做自我检查，还是不能够随便的。是吧？下边呢，我们接着讲，接着讲这个经。昨天讲到这个三法妙，讲到众生法、佛法、心法，讲到第16页。第16页第2行，这个乃至一切法取意亦如是，此即诸经名众生法妙也。这上边呢，这是料说众生法妙。下面，佛法妙这个文呢，我们就跟大家，你们有本的呢，看作本；没有本的呢，听我念一念。这个三法妙，从诸经中，从本经中引文作证明。佛法妙者，如经就是。像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本经中说的，直指不虚说，我法妙难思。说《法华经》不容易啊，前40时是不能说，啊，所以未曾说，说是未至故。今正视其时，决定熟大成。所以未至故呢，是机缘没有成熟。那么到了法华会上，应该说是成熟了，是快成熟了，就要成熟了，啊，还差那么一把火，还差一把火。所以舍利弗，三请佛四指，慎重又慎重，对小乘人这个圈法，想开权显实。叫他发大心，接受大乘的佛法是不容易的。你不要看我们现在，你看哪个听《法华经》都是津津有味的，那个小乘人就不一样啊。他听到大乘法，他起惊怖心。能够听到、闻到大乘法，不惊不怖。啊。那是要有根基的，那么可见呢，我们自己，尊重自己来讲，那我们都是有善根的，没有善根，怎么能够遇到佛法呢？怎么能够遇到今天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呢？成佛的法门呢？啊，每个人都要深自庆幸。 到了法华会上，还有无钱退席，啊，三请四止，啊，最后呢才开始就说了说法华经的，佛法不出全实，现在讲这个佛法呢，佛法就是两种，一个是全，一个就是实。广门寺在大雄宝殿的两侧砌两个藏经楼的本意就从这儿来的，不是我自己哈编出来的，是吧？所以诸法寺庙里像有大殿，那是供养佛的，那称为佛宝；也有藏经楼，那叫做法宝啊。那么其他的诸大菩萨，什么五百罗汉，全寺的这个大众比丘、比丘尼，这都称为僧宝，是的。常住常住都是三宝常住，啊，说一般小庙里像，他就是有个菩萨，什么都没有，他那就不能够称为三宝常住。凡是作为有规模的，啊，这个寺庙，它必须有佛宝、法宝，就是藏经楼、僧宝，这个三宝常住，这个是一个体现。好，门寺，人家天下的丛林，你看哪一个庙？他说我这个庙有两个藏经楼的，没有的，都是一个，那搞不得去两个，这个法单全不能度一切众生。你说我单说全法，啊，人天法、二乘法，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吗？是不能够的。这单说十法，你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演大华严，那就是说十法，能够度一切众生吗？二乘人如聋若哑呀，有眼不见舍罗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必须要全实戒合，才能够广度一切众生。这个全实戒合，全实就是法，全法、实法。要把这个全实两个字说白了，就是我们说白话一样，就是一个是说老实话的，一个是说方便的。是法甚神妙，难见难可了。是法就是指佛的，我本是释迦牟尼佛也好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也好，啊，就是这个法，全是二法。甚深微妙，难见难可了。你说那个十法甚微妙，那个全法有微妙吗？全法也微妙，啊。皆难见难可了，一切众生来无能知佛者，这叫个实智妙。既复诸于法亦无能彻者，即是佛的全智妙，全实二智，有了全实二智，才能够说全实二法，这就是使这个佛法妙。如是二法，为夫于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这叫做佛法妙。上来呢是众生法妙，佛法妙已经点过了、领过了。下面呢讲这个心法妙，心法妙者，如南罗汉中，这底下南罗汉品。修摄七心，观一切法，不动不退，心法妙。又一念随喜等，心法妙。普贤观曰：我心自空，罪福无主，观心无心，法不住法。那个忏悔啊，那个实相忏悔，实相忏悔就这么忏的，观心自空啊， 醉送金鸡将新颤，心若亡时醉亦亡，心亡醉灭两俱空，空了还有什么东西呢？醉也没有了，福也没有了，没得主，醉福是没得主的。观心五心，法不住法，又心纯是法。心就是法啊。那么下文中说了，从一微尘出大千经卷，大千经卷佛所说的法无量无边，尘说、刹说、世间说、五间说，我们众生的根基浅薄，不能够全部吸收。你想想这个佛的法有多少讲这个《法华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讲了八年，难道说讲八年就讲这么七卷呢？怎么讲法的？人家传说《法华经》在印度的梵文记至八里，就堆起来有八里路那么长，那么多。那可是，那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你那个五车书算什么东西啊？记至八里，那不得了啊！华严经更大不得了，龙宫海藏，那个龙树菩萨到了龙宫里想看这个佛经这样的。华严经有上本、有中本、下本。上本华严有一世天下微尘数品，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界，那还得了吗？龙树菩萨到龙宫里想看华严经，就仅仅我看个题目他哪看那么多那个，到我们人间来就是那么这个什么八十卷，很有限，就这么一点儿，这还嫌多呢。这么多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这个底下呢，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，这就有了证明了吧。我们前天讲这个妙观初机，是的，讲楞严经焦光大师讲要舍世用根，在我们禅堂里下讲禅念佛是谁，要离心意识禅舍世用根，因为这个世是个妄想生死的根本，不能用那个生死的根本，他这个地方讲呢，生死的根本就是我们众生的心性，就是生死的根本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就众生心行吗？诸佛的解脱到什么地儿去找？所以学佛法这些个在一切处一切是经常见到的，这佛法的基本道理就是烦恼即菩提。这个烦恼是什么东西呢？烦恼就是众生的心呐。你不得烦恼就不是众生了，就成佛了烦恼就是菩提，本身就是菩提这怪不怪啊？就是怪了，佛法就妙啊，妙在这个地方说是诸佛的解脱在什么地儿找？与众生心行中求，就跟那个烦恼即菩提是一个道理，如处一辙。在那个净明经，就是文末经中说的，这个诸佛解脱要与众生的漏识二见中求，那更具体所以这个妙观初机简净，就简什么净呢？以世心为所观净， 我们不是要聊生死吗？生死这个谁造的？哪个造的生死啊？就是那个陋室造的啊，妄想，妄想打妄想就是造生死。既然是他造的，就要向他跟他算账，把他们解决了，这个生死就了了。就是从这个地方呢立这个这个以事业啊，比如筑强盗一样，偷家宝的盗我们家宝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陋室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持人唤作本来人。既然是偷家宝的这个贼，你把他捉到，这个问题就解掉，就解决了。这发树要发根儿，根儿没有了，它就不会再生长了。所以这个天台家这个简净，他立世音，以立这个世音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这个经中呢，底下呢，处处讲的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要不学习啊，遇到这些事儿自己就搞不通啊。这个也不是哪个自己凡夫自己说的，都是有经文做证明的。道理就是这个道理，一点也没错。华严曰：心腹即众生，世善无差别，破心为尘，出大千经卷。心现在是讲这个心法妙，心与佛即众生没有差别，那个心，这个心法就妙了。心还不妙吗？破心为尘，出大千经卷，是心，这叫做名，是名心法妙也。上来呢是简说，简单说，底下今以三法更广分别，是第十六页的头一页啊，头一行。若广众生法，以往通论诸因果，即一切法，这是众生法。众生法呢，是通因通果的。这是广众生法。若广佛法，这句古上讲的，佛法是国啊，做国讲的啊。若广心法，此则句因，心就是因。此则具因，众生法为二，贤列法术次节法相。术呢，这个法，实际上的这个文字呢，最好就念念，一讲呢就麻烦。这个法多了，有无量法，法法都是法界，一法都摄一切法。底下讲这个法，先列法术次节法相，的术者经论，一切经典中一切论义当中，赫名一法摄一切法。这是一法，是这个依法是什么呢？这个心法，心法不是摄一切法吗？心界、十法界，十法界具持如都具足的啊，摄一切法。这个二法摄一切法，所谓名与舍，世间一切法，一个是名，一个是舍。比如我们这个人，心呢是带有名字，舍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可以看得到的成一个人，就是用这两个字来概括的。 一个名一个舍，就称为人，这就是二法呀。啊，不但是人是名舍二法所成就的，那个菩萨不是也是舍心二法吗？声闻缘觉也是舍心二法成立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人是舍心，那么天人也是舍心呐，乃至于地狱也是舍心呐。不过他那个舍不一样，佛是三十二相为舍，这菩萨呢，那他也他的舍，我人天有人天的舍，那地狱里当中他也有舍啊，那个碎裂舍心，那都是舍，畜生也有舍，混的走的，地下爬的，那都是有舍，那都有心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舍心两个字的二法，就舍一切法，他舍十法界。所以学习这个东西呢，就是融通我们的智作心，把我们这个心呢，要与一切法都能够通达，就学佛法就是这样学的。这是一切事件中但有名与舍，世间之指呢，就是依报正报都是名与舍。后面三法摄一切法，这个三法是什么东西呢？他是讲的命是软，软就带有暖的意思，这个命是暖摄一切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舍生投胎的最初，生死的因缘，人从哪儿来的呢？就是这个从舍生，就是我这个生命结束以后，转入后世去投胎。我们作为人来说，投人胎，最初一念投入母胎，以父母的赤膊二地而住的，这个地方的最初这个一念呢，就具足三法。这个三法叫做的命是软，最初一念进入母胎。最初一念呢，所谓这命呢，命就是寿命，是呢就是一念了别之心，暖，你比如说，这个父精母血结合在一道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事情，没有这个人投到这个胎里上去，他这个就坏了，他不能住，他必须要坏的，就是以这个，他说那个就是呢，这个暖，一软又暖，这叫做命啊，寿命，命就是寿命，那个寿命，人要是能够活得有寿命，他必须有呼吸的。如果我们人活到不得呼吸，是不能生存的，不得呼吸为什么呢？那么我们的最初一念投入母胎里，像这个呼吸从哪来的呢？随母呼吸的，随着父母的呼吸而呼吸的。进入母胎的最初这一念，这个气息呢是非常微细的，只有那么个意思，有那么个气息，那么怎么呼吸法的呢？他自己还没有成体呢，他还没有成形啊，漏根还不具足啊，随母呼吸，这就是他的寿命啊，就是这个三法，最初一念投入母胎的要具足三法，那么然后呢，就是逐渐生长嘛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一变呢，七七四十九一变呢， 逐渐逐渐成为人，那个呢，我们就不详细解释。这个三法也摄一切法啊，他就这个地方从这人的人的人的这个人界就建立了，人就建立了，啊，人就建立了，出生以后他就在人法界当中哦，啊，没有那个最初哪有我们现在啊？我们现在就是过了七八十岁，他也从那儿来的啊。啊，这叫个一法叫个心，二法叫明舍，三法就是命暖是具一切法。那么照这样说起来，一法、二法、三法、四法、五法、百千万亿法啊，如是等增数乃至百千啊，法法都具法，这叫做法法都是法界。所以这个法法都是法界，怎么解释法界？就从这个地方就看到了，怎么了？经文中都有的啊，所以你不学习就不能够深入经藏，不能够深入经藏，你这个智慧就短浅。怎么叫智慧如海啊？就那么点智慧，今皆明十法摄一切法。那么多的法，我们怎么讲啊？怎么学呢？所以必须把它归拢下来，说今天《法华经》以十法摄一切法。这个十法就是经中所说的，方便品中说的，为佛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个诸法实相，所谓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这个实如是，这里文出在什么地方？就出在《法华经》。南药大师把这段文呢，因为他每一个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，都有一个前头都有一个如字，所以呢，南药大师把这个文呢称为实如啊，就是实如是。那么天台智者大师一到这个文的意思，一到这个意思度这个文，说他做三转语，做三转语来度，啊，这个如是相，如是体，他就说呢，三转语，一曰，是相如，是性如，是报如，乃至于是究竟本末如，这是一转语。第三转语呢，就是相如是，性如是，乃至报如是，做这个三转语，一个是如是相，是相如，相如是，做这个三转语，这个十法做三转语，十法做三转语什么意思呢？如者不异，不异就是空异啊。若作如是相、如是性者，点孔相性名字失色，立业不同，就是假意啊。若作如是相者，如是者如与中道实相之事，即是中意了。这做三转语度，就是代表这个法，法法都具足空假中，是天然之性德啊。分别另一解故，属明空假中，得意为眼，空即假中，要入明空，一空一切空，点入明相，一假一切假，就是论中，一中一切中，非一二三，而一二三，不纵不混，名为实相。这个不纵不混，这个在这段文呢，我就读一读，大家看了都就晓得了，就会晓得的啊。这个不纵不混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字三点啊。你说它是纵， 它底下有两点。你要说它是魂，它上头有一点啊，就是三谛呢是一心中具足，所以说是不具不动不魂。不动不惑名为实相，为夫于夫究竟此法，是实法摄一切法。若以意辨，就是根据道理的方便呢，做三义分辨；若度辨呢，当以戒闻，就是当这个，就是跟着《法华经》中的如诸法如实相如实体这样度。所以这个经文中的如是大国报种种性相义，上面呢明这个三法，就是众生法、心法、佛法，大料解释的，这是料释的，下面还没解释呢。这个法有全实啊，底下呢就分别这个全与实。全实者，以实如是，要实法界。这个实法界，给它分一分，六道四圣合称为实法界，啊，皆称法界。什么叫做法界呢？法界这两个字怎么讲？我说呢，有三重意思。一者是要数，就是实数皆依法界，啊。这个实呢，就是法啊，实嘛就是数了啊，就是十个数字嘛啊，十个数字，皆称为法界。这个法字呢，这就是要义来说的，皆依法界，法界外更无复法，能说何称？故言实法界也。啊，实。就是地狱卧鬼畜生一直到佛法界认为实，这个界呢就是各有因果，它有界限啊。我们在人界，我们在人道，这就是人法界。这个人法界跟上边的四圣法界，跟下边的什么三途乐鬼畜生法界都有个别啊，有界限，各有各的界限，这个实法界。此时中法分歧不同，因果割别，凡圣有意，故加之以戒也。三者，此时皆是法界，摄一切法，一切法取地狱，是取不过；一切法取乐鬼，是取不过。一切法取畜生，是取不过；一切法取人天，是取不过；乃至于一切法取佛法，是取不过。这个取是取入，什么叫做一切法取地狱，是取不过呢？是吧？啊，所以说。懂得的就像窗户纸一样，一戳就通了啊。不懂呢，这个窗户纸它就能够给你起障碍。说是我们人法界一念三千，三千一念是具法的，那么说是地狱法界具法不具法呢？上次不是法法都具法吗？既然法法都具法，地狱法界也具法，也具足一切法。假使说地狱法界不具法，堕到地狱的众生那就永远不得出去了啊。那个地狱法界虽然是受苦无穷啊，它也有一个期限，造罪的多少，就像我们这个世间上犯法一样，犯了法了，这个判刑犯三年徒刑的、五年徒刑的，但还有个时间呢，啊，那无期徒刑，无期徒刑它有个时间，无期徒刑就不就这一辈子，我下一辈子嘛还徒刑吗？就不徒刑了，这就了了嘛， 说地右法界也具足十法界，啊，从地右性的出来，他还可以发心呢，将来变牛变马变恶鬼，住不住嘛，再发善心，升了成到人天道上来，到了做了人以后呢，再发菩萨心，修成佛道，他不具法吗？啊，也具法的，这叫做一切法取地右，取者是取入。上面说的，一微尘出大千经卷。这个一微尘指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指我们当人一念心啊。这个一念心不可以名状，勉勉强强作为一微尘来解释，看不到啊，这微尘就看不到了，看得到还叫微尘吗？看不到这个东西呢，这大千经卷都是从这一微尘出来的，啊，佛悟了这个心了，啊，从悟心中流露一切法，啊，广度一切众生，啊，那么就是说，那么一切法不都是取入这个心吗？我们现在这个心也具法的，啊，一样具法，为什么道理呢？我们这个人的心，也有愚，也有愚钝，也有聪明智慧。那个愚钝的人，好像是呢，懂的东西就少了，啊，他具足的东西就少。那个智慧的人，他具足的就多啊，他什么都懂，他度的行多，东西多了，他不具法吗？啊，大千经卷，十方法界所有的法，都在我一念心中，这叫做取入啊。等于说地右法，地右这个地右呢，也是一切法之所取处，法法都具法。这个道理在经中呢是经常遇到的，处处都有。说要懂，你就是今后你看别个经典，它也有的啊。我们最初看这个文墨经。啊，这维摩经一切法取死是取，不过什么懂什么道理呀、啊？不懂，啊，慢慢慢慢看看多了就懂了。当体即理，更无所依，故名法界，乃至佛法界亦如是。若实受依法界者，能以从所依。即入空界也，啊，实界界界歌者，即是假界也；实数皆法界者，即是中界也。他这个地方呢，要中假空，名这个实法界。欲令意解如此分别，得一为眼，空即假中，啊，无一二三，如前所说，此一法界具实如是。十法界具百如是，三千性相百界千如，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天在家的语言呢，它有根儿。我们大家看这个地方就知道了。哦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天在教一千的口里像嘛，三千性相百界千如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这儿来的。这个此一法界具实如是，实法界就具足百如是，又一法界具九法界，则有百法界千如是，就是百界千如，殊为五差。这个百界千如呢，殊就是把它简化成为五个差别，这个五个差别是一个那。二善、三二乘、四菩萨、五佛，判为二法。前四是全法，后一是实法。前四一那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甚至于包括无修罗，这是一那，二善。人天为善，第三呢是二乘，是界外的小， 这个正小正果的声闻缘觉，第四呢就是菩萨，第五是佛，这属于四圣法界。善乐呢是六凡法界和正十法界啊，判为两法，把这个十法界判为两法啊，前四是全啊，后一是十法，细论各具全实。细论呢，这个殊为五差当中，有全，每都有全，都有实的。切意两意，然此全实不可思议，乃是三世诸佛二智之境。上次我们讲这个妙观初机，见这个境，一心具足万法，具足三千星象，百界贤如，这就是三世诸佛二智所观之境啊，以此为境，何法不收呢？此境法智何智不发呢？故文曰：诸法，诸法者，是所照境广也，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者，命能照智，命能照智身，穷尽边底也。其智慧们难写难入者，叹静妙也。在《法华经》讲这个智慧门难写难入，这个智慧门是什么地方呢？是什么位置呢？就初住位啊，初住位。我们常说的破一片无明，证一份法身啊，难写难入，这个最难啊。四十一位法身，四十一位啊，一品无明是一品一品的破，位子呢是一位一位的朝上升。哪一品无明最难破呢？就是第一品无明，初品无最难破啊。这是智慧们难写难入啊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，下文中有的。所以这些个道理，虽然在经文中有，不学教啊，你懂不了的。过去的天台家的祖师讲的，他有这么几句话啊，究竟发心而不变，如是二心前心难。这两句话，究竟发心而不变，如是二心前心难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，就是《法华经》这方便品中，诸佛智慧其甚深无量，其智慧们难写难入，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，智慧门尚且难写难入了，最难的啊。究竟发心而不变，怎么讲？究竟是成了佛了，这叫做究竟无住啊，这个无住究竟，二死永亡，这个究竟的就无住烦恼都破光了，这个究竟啊，发心，这个发心呢，就是初发心住，这个发心。正入的初发心住呢是最难的，是智慧门，从这个门进来的，成佛从这门进来的啊。所以说其智慧门难，究竟发心而不变，如是二心前心难，成佛容易，哎，就这个入这个智慧门最难。这是叹静妙也。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，这是叹智与静相称也。方便品常行料说此法， 后来开示悟入是广说此法，活着譬喻此法，信邪灵邪此法，长者福子此法，药草速成此法，化成引入此法。就讲这个譬喻这广说，譬喻就是譬法的，《法华经》中的譬喻再多了。所以这底下就是说呢，《法华经》那么多的譬喻，那么你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经体，为什么事情不能够依《法华经》自己本身的譬喻立这个经体呢？为什么单独取这个莲花为喻呢？这个譬喻嘛，虽然《法华经》有七喻呢，但是不能够以喻妙法，只有莲花，可以喻妙法，所以此经是表妙法《莲花经》。指明实如全实法化，如来动大，第十八页啊，如来动大，就十法底，尽十法边，明示众生种非种，亚非亚，熟不熟，可度脱不可度脱，如是知之。你看看，佛的见机众生是不是已经种了佛的因，就是佛的种子种子种下去了，是不是已经发了芽了这个发了芽了以后，成熟没有成熟可以度脱不可以度脱？凡凡众，凡凡俗，凡凡托，如来明示无有错谬。华严经中说的这个大海中水可引进，众生心念可述之。佛的智慧，你想想，你佛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呀？众生的心念可数着，施法界所有的众生的动一个念头，佛都晓得。这可思议不可思议呢？不可思议。这个像这种文字呢，这个经理上都有的到那个时候我们所以入文以后呢，再大给大家交代。如是知之，无有错谬。阳界摩罗揭，阿俱摩罗，虽是讷忍，实相性熟，即是得度。四禅比丘虽是善忍，讷性相熟，既不堪度，当知众生之法不可思议。这个理相这是讲这个实如护，实如是，如是相阿俱摩罗虽是讷忍，实相性熟，即是得度。这讲这个实如是，这个如是相，相以俱外，然而可变的这个相，就看相的相。你看看那个看相的那个算命的，那个八字，那个八字先生这看相会算命他看你这个吉凶祸福，他都能看得出来 为什么道理能看出来，我们怎么看不出来呢？因为他有这，他会，他因为他是专门搞这个东西的，这个阿耨摩罗虽是那人，实相性殊。这有这么一段故事，阿耨摩罗此梵为直曼，是那个印度过去有这么一个梵志修外道法的，是外道，是个外道这个头头，一个师傅啊，有几百弟子，无所不通啊，带领五百个弟子，这个五百弟子当中呢，就是阿耨摩罗为首的，阿耨摩罗这个人，也是聪明智慧，相貌也很好，力气也很大，有文有武，就拜那个梵志做师傅。那么师傅得了这么一个弟子，这个学生，这个门人很高兴啊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那个师傅呢，还有个夫人。这过去当学生的喊师傅的这个夫人就喊师娘，或者喊些师母啊，都这么喊的，这么称呼的。有一天，我们简单介绍，有一天他这个师傅呢有事情不在家，出门，是出门了，阿耨摩罗在家里下，师娘也在家里下。这个师傅跟学生啊年纪不差，差不多少。这个师娘呢年纪也不大，跟那个阿耨摩罗的年龄差不多啊。师傅不在家，男人不在家，这个女人就作怪了，她就找的这个阿耨摩罗种种的挑逗，想给他这个发生关系啊。这个阿耨摩罗在心里想啊，阿耨摩罗是蛮正派一个人，他说我拜师傅学道啊，对师傅尊敬像父亲一样，你这个师母嘛就跟我母亲一样，怎么能做非法的事情呢？所以他这个师母呢是种种纠缠，这个阿耨摩罗呢坚决不从。坚决不从，这个女人呢，也蛮古怪的，感觉到又惭愧，心里下又恨，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又恨，又惭愧啊！把这个事情首先暴露在学生面前，将来这个是怎么交代呢？要不然学到了，这个将来是无地自容的。坏人也有坏主意，他呢就想了个主意，就是回来他就装死装活的，他说他就把自己头发也抓烂了，脸也抓破了，衣服也撕破了，往床上一睡，装死装活的。这个师傅回来了，一看，哎呀，你这怎么的了？他就诉苦了，他说你平常说你这个师，你这个学生啊，这个徒弟这么好啊，你不在家，他跟我动手动脚的啊，就是被他等于说是这个侵犯了。这个师傅一想，心里想，一听就冒了火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就想去惩罚他，这个惩罚他。他一想想看，我这个师傅想惩罚他，那个徒那个学生力气大得不得了，我弄不过他，弄不过他，这弄不过他，心里又放不下，这口气呢咽不下来。这个师傅想想办法，好，他平常我教他呢，都是顺理而教的，我现在呢，这过去那个印度学法呀。这个外道学法呀，规矩蛮严格的啊。说师傅教，那个师傅可要是说是，那就是说， 那师傅教什么就要听什么啊，一点不能违告啊，使命难违。那么师傅就跟他就这说了，他装作不晓得，好一会儿，他说你跟我在这儿学了很长时间，学得都很不错，啊，他说我还有一个很秘密的，没有教的，任何人都没有教的，我今天要教给你啊。啊，他说那好吧，那再好没有了。我在这个正是想这个求这个圆满法的，梵志呢，他是修梵天法的，修好了以后就能升梵天的，就成为梵志。那师父就说了，在我梵天法中有这么一法啊，他说你在一个半天当中要杀1000个人。杀一个人，在这个人身上呢取一个手指头啊，杀1000个人呢取1000个手指头，把这1000个手指头穿上一串，就像我们这个念佛珠子一样啊，挂在颈项上。他说你这个法就成就了啊。他说我这个地方呢有一把宝剑，我给你，你去，你赶快去照办。在半天之中限制时间，这刚就摸了，听着这个话心里一下就有着犯嘀咕了。他说是师傅一向来教我这个法呢都是蛮顺的蛮善的，从来没有教过这个法，但是师傅的话又不能不听，不听是不孝顺师傅的，孝顺父母师生三宝，孝命为戒啊，又不敢问啊，心里像很不是滋味。那师傅就把一个宝剑就递给他，你赶快去杀人，还就在半天之中，超过这个时间还不行，要完成这个任务。他心里像，老大的不愉快，师傅这个命令又不能够不照办，他就拿这个宝剑，心里像呢就是很不愿意的。说是人的一生有了这个恶念在里头啊，这有这个恶鬼他就帮忙了，他助长嘛啊，有恶因就有恶缘，这个恶因恶缘一生成熟了以后，他就走到那个人多的地方去。这个阿耨摩罗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人就晓得阿耨摩罗来了，今天拿个宝剑，大家都围着来看，很多人围着来看。这个一看呢，就是得到这个机会了。阿耨摩罗挥起宝剑来，就是杀人了。这个阿耨摩罗本事大，凡是他能看到的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杀了那么多人下来不好喽，把这个视他如剑的都杀光了。大家嘛，这个就这个消息传开了不得了喽，说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呐，叫做杀人喽，杀了那么多的人啊。他就是奔走相告，奔走相告，就报告的国王啊。国王晓得这个事儿怎么办呢？赶快就派兵去，要平息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佛的弟子，这个早上嘛，都是到城里向托钵画事啊。这比丘呢也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劝佛啊，说今天你不要去啊。佛说怕什么东西呢？他说不要说这一个阿耨摩罗，那就是你就是全是阿耨摩罗我也不怕，谁也不能伤害我。这佛呢就一个人呢，他说我去度化度化他。佛就一个人跑得来了，一个人跑得来的，有的人呢就路上就劝他，都是世尊那你可不能去啊，那个地方怎么能去呢？佛就告诉他说不怕的啊，我自认有办法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母亲这刚就摸了出来嘛，母亲还不晓得呢，他出来这么多时间没回去啊，到吃饭的时候了，母亲来送饭。他已经杀了999个人，就差一个人，就差这一个手指头，他心里着急得不得了，我再得一个指头，我这个事儿就圆满了。正赶来的母亲来了，母亲来送饭来了。他说这个机会来了，他也顾不得是母亲了，就想杀他的母亲。 杀他的母亲，佛晓得的啊，因为佛想度化他嘛，他有这个善根因缘。佛想度化他，如果说你杀那么多的人，这是个恶罪；但是你要杀了母亲呢，这个人就不能度了。啊，杀父杀母，破和合僧，杀欧罗汉，触犯身血，这是忤逆重罪，他必须下多有的。佛也不能度，佛晓得，佛晓得以后呢，佛呢是有神通的，一个念头，就飞得来了，就不到他到这个央揭摩罗面前一立，哎，央揭摩罗想，哦，他说我正想杀母亲呢，这下子你来，我就母亲不杀了，我就杀你这个比丘吧。昂觉摩罗看到佛来了，就持到宝剑，就凶凶狠狠的就扑到来了，就杀佛。杀佛啊！佛看到他杀要来杀他嘛，去跑到那要奔他来了嘛，佛就回过头来要杀回头跑。他回头跑，这个昂觉摩罗就追他，追这个佛。这个平常啊，这个昂觉摩罗本事大的不得了啊，手接飞气，他跑起来的话呢，再快的马他都追得上，就像现在汽车跑等等都追得上。说是今天这个佛在前头走啊，我看着他走并不快，他说我今天为什么是我怎么追也追不上他，他心急得不得了，再迟一点马上时间到了，他心里急了。这个急了，他就喊了，他说："快！他说是沙门，沙门，你不要走，站住，站住，我来杀你啊！站住，站住，叫他站住。”佛就回答他说了："他说久远以来已经老早，我从来老早就站住了，久远以来我就没动过啊。他说你为什么不住呢？从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趁这个机会。"给他说种种法，因为这个昂觉摩罗本来他就具足善根的，具足善根，跟他说一法，说法以后呢，他就开了悟了，他当下呢，他就把这个宝剑丢下来，皈依佛法，佛就喊他了，说善来比丘，须发自落，这个地方。就是昂觉摩罗这件故事呢，也能够见到，什么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这个昂觉摩罗也是这么一段故事啊。他把宝剑他不杀人了，这个身体的形象随着心转的，心发一念善心，你这个相貌呢就是善相。哎，人家看到，哎，这个人呢，这个面貌蛮慈善的，和颜悦色的，什么道理呢？他心善呐，他心呢，竟是想的不害人，就与人为善的。恶相现前了，说我要杀人了，我要骂人了，我要害人了，这个相啊就不得了了，看着相就害怕了，相就变了，这怎么相怎么变的？这心变了。昂觉摩罗他那个时候，师傅给他个宝剑，叫他杀人，就恶相就现前了。现在他经过释迦牟尼佛，他说："你叫我佛，叫我住，他我老早住了，你为什么不住？你老追我啊？"他一听这个话，他就心里想着就觉悟了，马上就回头了，佛呢就趁机开导。他就心这个恶心就修下来，这个善相呢就现前。善相现前，这个相从哪来呢？心转的，这个心就是正报，这个身就是依报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依报，世界里边所有的众生界，这个叫做正报。这个依报随到正报转，就是拿我们这个身心来讲呢，同样一个道理，这叫做依报 知道这么着。他现在呢，这个善相现前的，啊，昂杰摩罗虽是讷人，虽者是未尽之词。他虽然是个讷人呐、啊，他不是讷人就不能变呐、啊，啊，实相性属，啊，实相性属。即是得度啊，善来比丘须发多罗福在的时候，那个人像这种像阿罗这个昂鸠摩罗能够见到佛，即日见到佛都会得利益的啊啊，你看他修没修啊，说几句法就成阿罗汉了啊，袈裟住身，自然而然的他就转了，嗯，就得度了，啊，得度了以后，你看那个果王啊，那个频沙王带走兵来，想来抄灭他的，抄灭他了嘛？经过曲树季孤渡园见到佛，佛就问他你到什么地方去？他我去去，他说这有个人杀人了，我去平反去。他说这个人你不要去平反了，他已经出家了。那个。平常我都不相信，他那个杀人那个人杀那么多人，他还能出家呀、啊？他还成道啊？他不相信，他说你不相信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就在佛面前，这佛就指他看，佛指他看呢。当时一看的时候，那个平常王呢还害怕呢，这个杀人不然后我还被他杀掉。他说不要怕啊，他已经成了阿罗汉了。他说他要成了阿罗汉这种人，我就供养他。他说你就供养他吧，后来他就平常嘛就供养他一辈子。这是讲这个实相性属啊，相以具外，然而可不看得到的，嗯，就我们平常的这个遇事对人都看得到的，嗯，坏相乐相都有看得到的，嗯，这个四禅比丘虽是善人，乐性相属既不堪度。这个四禅比丘不是堕五比地狱的吗？生堕地狱的啊，四禅，什么这个四禅比丘啊，就得四禅定的啊，欲界就是我们地狱、乐鬼、畜生、阿修罗乃至于人都不能有定，他有了定他就不能成为人了啊。到了欲界呢，有欲界定啊，你比如说这个欲界定呢，不是人间的啊，就是说什么四天王天的桃李天、夜魔天、走路天、化流天、茶货自在天，有欲界定。四禅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得四禅定才能够升到四禅。初禅是离生喜落地，第二禅呢是定生喜落地，第三禅是离喜妙落地，第四禅是舍念清净地。这个四禅啊，第一初禅离生喜落地，离生喜，什么叫离生喜落呢？离开了欲界，上升到初禅天啊，欲界的那个定呢是很粗的啊，到了初禅天就细了，细了嘛，他就生了欢喜，他也享受喜落嘛，有落可以享受，就离生喜落地。到了第二禅呢，这个定生喜落，得了二禅定了。啊，定中的那个喜乐呢，不是我们的散心妄想的人所能够享受到的，啊，那可以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啊，到了三禅是离喜妙落地，三禅落在三界之中是最落的，啊，人间的再落也没那个落，嗯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那个提婆大多害佛。啊，害佛嘛不行啊，害佛的话那还得了吗？出佛神学下地狱了，升仙堕地狱，那个地就开开来了，你在这个地方杀出佛神学，这个地方大地就裂开来， 啊，直接就下去，啊，那可不得了啊，到了地狱里想去，到了地狱，佛是大慈大悲的，虽然他害他，佛还关心他，啊，佛就叫这个穆建莲呢，他有神通的，他说你呀，代表我去看看那个提婆达多，看他在地狱里想怎么样啊，生活的怎么样啊。啊，这个是穆建莲嘛，到地狱里先看这个提婆达多，啊，提婆达多，他说你现在好不好啊？他说我现在蛮好的，他说我快乐的不得了，人说地狱苦，我这快活的不得了，像三潭落一样，这是离席妙落地，说的这个三界人呢最快乐的地方呢，就是三潭天，到了第四禅。舍念清净地，这个四禅比丘，为证为证为得为得啊，是大妄语成而堕地狱的。初禅得入初禅定，按照一般的讲法呢，这初禅定，这呼吸就断了，呼吸就没有了。你就是我们在禅堂里，如果是有功夫用的、会坐香的，这个出入息就微细了，啊，就很微细，啊！你要虚云老和尚，他住终南山，一定据说坐定了19天呢，啊，那个呼吸就没有了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说呼吸没有了，那不是死人没有，不是死，他外边大呼吸没有，他内里向的细呼吸还是有的。啊，出了境以后，他这呼吸就恢复，啊，入定呼吸就没有了，初禅定就有这种功力，这个离生喜乐的定生喜乐，到了第二禅呢，到了第二禅的禅定功夫加功进步，进入二禅，啊，到了第二禅，这个脉搏都不跳了，啊。呼吸停止了，人这个身体，一个呼吸，一个脉搏，一个血液，它都有浅深次第相互的连带关系，啊，呼吸断了以后，这个脉搏是跟着血流的，啊，如果是我们这个人血液在流通，它这个脉搏就是根据血流的。号脉嘛，搭出来的，一个呼吸，这属于风大啊，这个心呢属于水大啊，脉搏呢是脉搏属于风大啊，脉搏就是像我们这个属于浪一样，这个大海水，这个水要没得风，它不起浪的，有风就起浪，呼吸就是等于风，是吧？脉搏就属于浪，有风就有浪，有浪有风，这个心就不清净，是不是？所以到了第四禅呢，舍念清净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四禅比丘入了四禅以后，四禅定在定中舍念清净，啊，前三禅的这个境界这个念头呢都没有了，因为它还是属于生死啊，还在生死当中嘛。定生喜落地，离喜妙落地，离生喜落地，定生喜落，离所妙落地，这个三禅呢都有受，啊，都有受，受呢受什么东西呢？受这个禅定之落，受禅定之落，这就是一个生死的根本，啊，它不能出三界。啊，所以呢，你在定中有这个落受，它不能出三界。为什么呢？有受，心经中说得很明白啊， 观自在菩萨恨甚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你还没有空呢，还有受呢，还有无论是苦受这是乐受，这都是生死的根本，都生死的现象。啊，他说他不能出三界，四禅不能出三界。虽然得了四禅定，他呢没有学过无闻比丘吗？他没有学过佛法，啊，他以为我这个人已经是证了四果了，了了生死了，舍念清净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哎，但是他这个禅定是由禅定是一种功夫，功夫做到的，功力深有深有浅，啊，要是难到四禅天的寿命。你看看我们这个天上的寿命啊，啊，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半中腰，他的寿命就不我们人间长，啊，四天王天的一昼夜，我们人间是五十年，啊，我们人间过五十年了，他都过一昼夜啊，啊，那么他的寿命多大呢？他的寿命是500岁，啊。从这个四禅天到桃李天，一直到昙花自在天，一辈一辈朝上翻，啊，一辈辈朝上翻，啊，这天上过一昼夜，我们人间过五十年，他要过500岁。你看我们那个四天王天过一天，我们人间过多少时间了？啊，一辈辈的翻，翻到六又天，翻到四禅天，翻到四禅天，恐怕他那个一。他那一天呢，我们人家要过到，嗯，我几劫，这么倍数，嗯，啊，说这个时间差，越是落地极的地方，啊，他的寿命是越长，越是苦的地方，他那个苦的寿命也是越长。你比如说，飞想飞飞想天，他的寿命有80000大劫呢。嗯，那么他这个飞飞想天，这个天人过一天的寿命，要我们人家过多少时间呢？那不能算的，算不清楚的。嗯，啊，但是四禅天禅定的功力尽了，80000大劫，它也是个定力啊，四空定嘛，啊，四空定。定了了，定力尽了。譬如我这个功夫呢，只能定一小时，过了一小时，我这个定就没有了，就散烂了，心就生念头了。啊，四禅天也是这个样子，四禅定，定力了了，定力了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它必须下堕，它不会上升的，阴境现前呐，啊，阴境现前，它就成诽谤心了。他说我这个道了证了四果了，证了四果不受后有啊，哪有阴境现前呢？他就诽谤生诽谤行谤法，因谤法不是因为四禅定而堕地狱的，因为他谤法堕地狱的，这无闻呐，就犯这个毛病。嗯，他一生谤漏法，看到他虽是个善人，修善人都是善人哦，他这一生乐念心一谤法，这个相乐相就现前。这个相是什么相呢？就是下地狱的相，啊，说既不堪度啊，啊，这个欲得不照五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做，这个谤法的罪过最大。为什么有这么大呢？这个法是度一切众生的，能够诽谤吗？啊，既不堪度也。当知众生之法不可思议啊，随时而犬，随犬而使，犬使相继，不相妨碍，不可以牛羊眼观视众生，不可以凡夫心评量众生，评量众生，智如如来。乃能平量智如如来，就是你这个智慧要跟佛的智慧一样，你才能够平量啊，才能够平量佛的全时二智，全时二法。嗯，何以故？众生法妙故， 底下呢，就是赤解实如是法。底下呢，我们今天上来，我们今天呢就大要讲的这个，底下呢讲这个，正式讲这个实如是啊，这个文也很重要的啊，文也很重要的。